而是你現在講緊嗰啲嘢係讥笑人哋用激將計激嗰啲人，想喺出面播激嗰啲人衝入去，嗰啲人衝入去可能就犯咗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現在話，冇一人卑鄙得過黃毓民。 政治一日都延長，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緊要嘅係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新減肥。 黄毓民答辩的时候说，当日在修顿中心外面的街站呼吁一起行上礼宾府，只是一个口号，想做势，不是真的要行去礼宾府。 我讲的啫。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大家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冯艳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柯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大军阀第二节，够气啦，陶君衡系嘛，闹咗两节，闹咗两个钟 啦， 前头加埋。 冇啊，佢作为公众人物，吓系要我哋监察嘅。所以你千祈唔好行差踏錯， 係啦，唔好話人哋私怨啊嘛，係 嘛？第一，我哋為咗 hit rate， 因為點解咧？我哋大事飆升啊嘛， 咁老實嘅你真係， 我哋幫下手， 係啦。 所以咧，你有乜嘢嘅時候咧，我一定喐你， 係啦，一定開行炮火啊，嚟喐你啊， 十倍奉還。 系啦， 唉，百倍奉还都得， 半扎直树。 佢最尾嗰度要一百亿倍奉还， 一百亿倍奉 还。咁点啊？佢可以算我点啊？系咪我都唔夸唔差选咯？ 寄多几封律师信俾你啊！ 屌你有，佢阿哥有钱打官司先啦。 佢唔系 有钱打官司先啦，周街即系难听啲讲，你即系自己都即系周身屎嘅时候，系咪？吓。即係自己啲錢銀都唔係好掂啊！ 佢好似收埋好多噶， 係咩？我唔知喎。 知啊， 咁你講嘅啫，你講嘅啫，係嘛？ 我講少少啦，即係嗱，即係我諗咧，好多即係前社民聯成員，好似我咁，或者係依家嘅社民成員，有好多即係都係曬鬱文咧，即係嗰個感召咧，先至開始即係可能熱心時事啊，即係關心啲即係政治嘢啊咁樣，即係大家睇到咧都覺得都係不勝唏噓啦，即係。希望佢早啲醒啦，系咪先？ 亦都多谢毓民咧，就俾大家见到呢个政治人物嘅真面目。 系啦，冇错，即系大家人生上咗一堂非常之 宝贵。可能系好嘅事，系噶。即系可能你司徒华点样契弟都好，系嘛？你未必睇到。 系啊， 系嘛？因为佢一路戴住个假面对。到即系盖棺。 哇！你好 critical thinking， 谢师傅你都咁讲嘅你。 冇啊，佢 所以咪可耻咯， 咪排骨仔咯。 唔系，但系佢嗰本书就已经透露咗玄机啦。 哦， 你有冇睇嗰本书啊？我唔记得叫咩名。 大江东去， 系大江 自传啊， 就系嗰本自传。 佢透露咗啦，即系再引证咗。 即系你都有睇嘅。 唔系，佢引证咗当年许家团讲嘛，话佢系想申请入呢一个嘅共产党嘛。 许家团哦， 回忆录啊， 系 定系诶，系啊系啊系啊，许家团回忆录嘛，我记得我有睇啊，许家团回忆录，系咪？引證咗呢樣嘢啦， 梁慕閒都講過，其實佢係個共產黨人嚟噶嘛。 不過係俾人飛咗出嚟嘛。 係啊，我以為你講緊日大江東去，引證咗阿司徒華好風流啲啫。 大江東去就話許家團就叫呢個司徒華入翻翻嚟， 係 咁啊。華叔就話你唔入去咧，就更加方便展開工作。咁做咩？ 唔係，但係當陣時佢點樣回應許家團咧？佢就話道聽途說啊嘛。 嗯。 即係九幾年嘅時候啊，即係當記者問佢，許家團曾經 make 過呢個 comment， 就話我曾經想申請入共產黨， 係 咁底韻都出咗啦，係咪？即係佢自己，不呢個應該係要嘅，即係你臨死之前將自己嘅需要爆曬出嚟。如果唔係咧，就係對住天主或者係即係天父嘅時候咧，人哋會審判你啊， 愧疚啦又會。 咁啊啲教主都要審判下嘅， 大家都係等教主最後的一片啫。 咁啊！大家即係想要做不受人惑的人啦，所以 喂大佬，我哋而家搞下搞下變咗呢個匪類監察 員，咁所以就要轉話題啦，就要我哋就要講翻即係大軍閥本身應該講嘅嘢啦。 哦，你轉話題速度拍得上教主喎， 係啊，轉得好快㗎， 轉

好有關係喎，即係上集就即係 Michael Mo 咬牙切齒啦，即係因為啲大陸學生攞嚟，即係可能個 GPA 好低嘅，咁佢都即係好易攞到學位，咁就即係令到啲本地學生攞唔到學位啦。 嗯、 即係上集大家都記得啦，咁即係我哋講緊咧，即係因為近排咧有篇報道咧講緊即係香港嗰啲啊億萬富翁咧，27% 咧都係即係啊靠房地產去支付嘅， 有 27% 就係白手興家嘅，絕大部分即係。大概73% 嘅富翁咧，佢哋全部都系二世祖，就系、是、靠房地产或者祖宗留落嚟嘅基业，先至可以继续维持佢富裕嘅生活。 咁啊，上集太 high 啦，咁啊讲唔晒，咁啊今日埋埋个尾佢啦，叫做。 咁、那个问题就系你靠房地产，确实喺香港系可以致富。呢、這个亦都系香港人。小部分，好少部分香港人咧累积财富嘅方法，因为点解咧？我呢个系我自己个人有少少体验啦，或者我呢一代嘅 generation， 即系四廿零到五廿岁人咧，都有呢、這个experience 噶。就话其实你平时打工啊，做生意啊，搵嗰啲钱咧，其实系真系够糊口嘅啫嘛。真正你能够累积财富嘅方法，唯有就系踩炒买卖，股票都唔掂。 啲 financial planner 都系咁同你讲啊，即系你。即系落银行会咩嘅、哦？通胀你系蚀嘅咯，其实啲 钱即系今日负 嘅嘛。好，你喺大陆嗰度，即系呢班人咧喺大陆嗰度咧，咪俾人 define 做黑五类咧，地富反坏右。 多谢， 真系咁样嘅、哦。你就系靠累积土地，所以就得到嗰种财富。然后你为咗维持嗰种咁嘅财富，所以你又做尽坏事。咁反就梗系反对任一切嘅改革啦。然后咪做大右派咯。 但系呢个产业单一化嘅问题就系而家香港你面对即系点解咁多对社会不满嘅一个原因咁样。其实我嗰阵时候咧，我记得咧，我睇过许宝强，我唔知嗰阵时候你有冇睇。佢反问香港人一句：系咪一定要买楼咧？咁样租唔得嘅咩？ 如果嗱 Kevin Ho 即系我啱啱路过嘅就 系你系准备做走节目嘅， 系 你抢位系点？ 咁但系欧洲亦都有好多国家啲人系租楼住唔买楼嘅，咁个租金仍然即系嗱，就算德国吓柏林一个喂，德国系欧洲最大经济体系，首都柏林喂租楼仲系好鬼平，租系平 我 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供楼嘅 嗱，即系就算德国都有供楼噶嘛？ 系 啊，即系香港有个谂法就系、是，喂我租楼。我即係幫人哋供樓喎，如果我買樓，我俾按揭，跟住再分期供嘅，其實我俾個價同我租樓差唔多咗，咁咪好笨咯。 嗱，咁你要咁諗咯喎，咁你嗰個地方嘅樓價咪不停咁升先，咁你因為如果你要供樓嘅話，你要俾利息噶嘛，咁你就係俾多咗錢噶嘛，咁如果你個樓一路都係維持住唔係升得好勁嘅，咁可能你利息都蝕埋喎，你供完之後。 唔係，但係香港有兩個，一個係文化因素， 係 即係我哋一定會覺得即係 華人文化， 就係 有嗰個自己擁有嘅房屋， 有瓦遮 頭土地咧， 係啦， 就硬係覺得 feel comfortable。第二就係你有經濟因素。你有钱的时候你不是摆钱在银行你当然是去买楼啦。即是从80年代开始除了一两个波浪之外基本上这个是很稳定的投资。砖头是永远没有蚀本的嘛。同埋这个是一个累积财富的方法正如说我们这一代人都觉得即是我们的实践经验就是实没死的。 但会唔会亦都系因为税制嘅问题咧？即系我哋曾几何时睇过亚视新闻咧？咁佢就咁讲话，因为德国嗰度咧就一个 仲睇亚视嚟， 资产增值税系啦，exactly 就系 Kevin Ho 想讲嗰样嘢啦。 土地空置税、房屋空置税嗰啲咁嘅嘢 系啦。 阿某君唔识答嘅，嗰次就系咁比爸爸喺度答，因为我读经济亦都读过呢个税制。 唉，真系好怨毒。阿龙继续 系啦，佢 屌你老尾，你仲投佢票啊仆街！ 有咩问题？ 即系佢答唔到呢个税制问题， 佢答唔到佢可以学噶嘛？我哋要俾人一个进步嘅空间噶嘛？你真系啊！喂，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当你即系喺买咗嗰层楼，然后咧再转让翻出去嗰阵时，你赚到嗰笔钱，其实俾一个好金嘅一个税噶嘛？ 你就算唔系一个特别嘅税，你都可以话当系你嘅入息一部分，跟住你当你入息嚟打税咯。好多国家都系咁噶， 系啊。但问题香港就系冇呢一样嘢啊嘛 ，capital gains tax， 嗯 ，capital gains tax 唔单止系包括呢个房屋嘅，亦都包括股票啊， 系啊， 投资啊等等嘅嘢， 系啊，你即系好话唔好听，我而家部相机嗰部相机我转， 同埋佢有分嘅，例如美国咧就有分，即系一年以内。